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通过相声作品啊，来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访学类的经典名段《卖布头》。 此地这个做小买卖的吆喝的比较少。 哎，您说那哪儿多呢？ 我们家乡。 哦，不错，做小买卖的多。 哎，而且这个吆喝起来呢是讲究九腔十八调。 哦，好听， 特别引人注意。 哦， 一个推车或者是挑挑卖青菜的，一口气呢能念出他所有的菜名来。 那可不简单。 要香菜拉青椒来，勾葱了黄瓜大海茄，胡萝卜土豆混香菜，洋葱西红柿加冬瓜，云边都来呀。 嘿，还真齐全啊。 这要是到了天津卫 啊，240里地 那儿卖菜的就没这么啰嗦了。 哦，简单点。 卖 这 个 真脆啊。 哎，在我们在北平啊，这个卖糖葫芦的都分东西南北城。 哦，不一样。 哎，北城吆喝的呢比较好听。 怎么吆喝呢？ 米兰味冰糖葫芦。北城简单。 哦， 冰糖葫芦来哟。 哦，少了俩字儿。那要是到了宗城呢？ 又简单了。 哦， 刚站得的。 哎，对，东安市场里头啊，站得了装在这个玻璃盒子里头卖。 不过这个到了西城呢， 哦， 就更简单了。 怎么呢？ 葫芦。 哦，字儿还少。 不，到了天津比这字儿还少 啊。 到天津呢不叫冰糖葫芦， 叫什么呀？ 叫糖墩儿。 那怎么吆喝呢？ 墩儿啊。 一个字儿啊。 这个做小买卖这个吆喝呀，您仔细的研究起来 啊， 有学问。 哦， 他们这个吆喝呢都没离开这个五线谱。我曾经用这个简谱呢把它谱下来试验过。 哦， 您听这个啊。瑞瑞嗦瑞哆啦哆哆瑞啊，咪咪瑞瑞咪咪瑞，哆啦哆哆啦哆瑞。 这是卖什么呢？ 这是咱们北平卖西瓜的。 吃嘞呗，大块嘞。 瑞瑞嗦瑞哆啦哆哆瑞， 再过了糖嘞。 咪咪瑞瑞咪咪瑞， 喝两个。 哆啦哆哆啦。是卖布头的。 哦，卖零布头碎布块的。 哎，这种卖布头的呢分两种。一种呢是背包袱下街的。 哦，串胡同的。 哎，吆喝起来是短小有力。 哦，背包袱串巷子。哎， 卖花布头啊。 是这味儿啊。哎，您说还有一种是 在街上啊摆摊的。 哦，跟那串胡同吆喝一样吗？ 不一样。 哦， 卖布头坐窗的，座位里坐裤头去吧。 这他妈还来个杂调啊。 就是吧，在这个北平啊，这个卖布头的也是这么两种。 哦，串胡同呢跟街上摆摊的 不错，可是这种串胡同的呢不吆喝。 那人怎么知道卖布的来了呢？ 他在手里头拿着这么一个拨浪鼓。 哦，那街上摆摊的呢，那吆喝吧。 吆喝是吆喝 啊。嗯， 可是这吆喝呢有分别。 哦，有什么分别啊？ 一种呢是这个软调。 嗯， 另外一种呢是硬调。 哦，这还分两种。 哎，我给您想想。 嗯，那好极了。 不过这个您得帮帮我的忙。 那可以啊。 给我帮帮腔。 帮腔。 到我这个让价的时候，您得搭个茬儿。说赔了。 哦哦。 啊， 这我会，这我会。 您瞧见没有？我这儿现在有块 手绢。 咱们就拿它当一块布头。 好啊，啊这块您这什么颜色的？这是 漂白。 白的。好。 赔了， 是赔了。 什么叫赔了？ 赔了， 喊倒了， 爆场了。你瞧我，这么点事儿还砸来了。重来。 哎，要不这买喇叭怎么不买那一装，那么又来这一装，装的装来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哎，不错， 您来这块白，它怎么那么白？ 白 怎么那么白？ 怎么那么白？ 它怎么那么白？ 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啊、 它气死头上雪，不让二路霜，压在我头了号的羊白面喇叭。 哎呀， 这棕布头您瞧瞧这个边儿，哎，瞧瞧这份旗，压在那刀子在那剪子脚那西洋的鸡了鸡鸡的嘚的磕的嘚的吧的搓的吧，那个这松骨头 好， 怎么这么好、啊、用手这么一抖、 哎、 好像二踢脚、啊、怎么这么强，小孩没有娘是提起话来唱，这松骨头、 哎、 他走过洋就飘过海了吧。 好， 您听这个音儿，哎，什么叫鸡嘚嘚， 哎， 哪叫磕嘚嘚、 哎、 不快的高了汁都扎不透走了，这松骨头 好嘛， 买的您的家，做裤衩做小褂绷背里当白面，十年的八年都改不坏了。这松骨头本名万年老， 哎 哎，又叫永不坏。 哎， 什么叫万年老？哪叫永不坏？是金喜又金晒，可金拉又金拽，可金锤又金干，是金灯又金踹。 干什么睡觉还不老实呢？ 多快的剪了都叫不动它。 这是挑布吗？ 这铁皮 啊，那怎么做呀？ 拿钢锯锯啊，锯完了再用铆钉铆，铆完了烧电焊，穿上您这么一瞧， 这是裤褂， 这锅炉、 啊、 我瞧着这是那种软调的。 哦，这是软调的。 哎， 那您说还有一种什么硬调的？ 那个那硬调的有点蒙人了， 骗人呢。 哎，天天换地方。 哦， 卖出去这布头啊，有人拿回来跟他退。 嗯， 卖布的他不承认。 哦， 这卖布的他还不带尺。 那不带尺怎么知道这布有多少尺寸呢？ 论讨。 讨， 哎，这俩胳膊伸直了 啊， 这就算是一讨。 哦，这是一讨。 哎，这一讨算五尺。 那不行吗？人家个儿有高有矮，手背有长有短。 那不管呢，全一样。 那好吗？ 这种布头啊，不是那个大布厂织的。 哦，是土机子织的。 哎，买回来这布您可别下水。 怎么呢？ 下了水以后您可以钉纱窗纱门了。 哦，冷布啊，老师。 咱们给您瞧瞧。 哦，好啊。 啊，这回可不是白布了。 您这回是什么颜色？ 黑的。 哦，好，是黑的。 嘎。嗨。这您抱小孩的可得留神。 是有点神，留神吓着。 啊，要不这买喇叭咱们不买那一装，再来这一装，装的装来大不相同，不一样而大。 错， 这松骨头黑了个黑的板， 黑的， 他怎么那么黑？ 嘿， 他怎么那么黑？ 怎么又来了？是怎么的？ 气死张飞，不让李逵压在那唐老巢的黑井堆了吧？ 不错， 黑了个黑的吧？ 哎， 他怎么那么黑？ 哎， 揪下头上发， 哎， 拔下眼着眉， 哎， 拿来跟他比，是还是没他黑？ 哎， 在西山取过炭，东山挖过煤，当过那两了天的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那 个这松骨头啊，买的您的家，做棉裤，做棉袄，您做大官去吧。 哎， 甭管多高的个儿， 哎， 甭管多大的块儿。大脑袋瓜，大屁股蛋，粗腰眼，这个粗腿腕， 这是什么长相啊？ 两肩用不了，这个三才零两脚，肥了肥了，大了大的三条裤子。 不错， 这松柏头亚塞那瑞福祥那瑞林祥瑞增祥天祥义八子祥那三十三那德国清的那块段子吧。 不错， 这松柏头多少钱一尺？ 多少钱？ 到了别处买也不管那哪一家那百货公司洋不点儿了、 啊、 站在柜台边您点着名的要买一尺鲜那样就三块六了吧？ 三块六， 没有三块六您买不来，那怎么黑呀、啊、怎么亮啊，怎么私密，怎么厚实的。 不错， 这松骨头三块六一尺， 三块六， 人家买没了。 哎， 楼上有楼下，电灯有电话，为了见的开了小就多门大了。 错， 这松骨头来到我们这儿买 面 要的三块六、 啊， 谁也不要，小不摊的零不头就碎不块了吧？ 不错， 这松骨头我们是打成交来了，账子抬来了， 哎， 额外的省了钱就特别点了， 特别点， 多少钱一尺？ 哎， 咱们不打三块六， 不打三块六， 您给我三块四， 三块四， 三块二一尺。 哎， 再要说不值，咱们还要让头呢， 还要让。 您给我三块钱， 三块， 您给我两块八， 两块八， 这松骨头。 买的您的家，甭管怎么洗，绝对了保了线就不掉色儿了。 那可不清， 这漂白 啊，白不掉色， 这白布不掉色儿了。 当什么呀你？ 这松柏头一尺两块八， 两块八， 您还要买什么？ 说的是呢， 这我轻度买不到，您白的点儿了。那位先生说，这松柏头一尺两块八， 两块八， 给我包上吧。 哎， 给我裹上吧。 好， 包上了，裹子上就算我有了。 要了， 这会儿您要买 啊， 我还不卖呢。 什么了？ 为什么我不卖？讨一讨那尺寸还有嚷口呢。 哦， 这一讨是， 我就留成我胸口啊。 这两讨是一丈， 哎，怎么连我一块卖呀、啊？ 这是三大讨，三讨一丈五，不打一丈五，就打您那耳朵脐带一丈四了吧？一丈四尺长，两块八一尺，站住了，脚了步就合合劲了吧？一尺两块八，十尺二十八，还有那四了尺的还没算上呢。 算 二四如八块，四八三块二。一是呢一块的零个二了吧，再加二十八，这是三十九块二，这两了毛的零存银的也不要了。您给我三十九， 三十， 哎，再要说不值，您给我三十八，三十七了，三十六了，八 一了。 这松柏头狠了狠了吧，见了见了吧，什么掉了本了，那个那叫理儿了。 嗨， 哎呦， 怎么了？ 这我这鞋开战了， 瞧出来。 再要说不值，咱们把价让到家。您给我三十块， 三十块， 还要买什么？ 说的是 破铺真的假的，现都买不到了。 不错， 这松柏头狠了狠了吧，见了见了吧， 三十五块，让五块， 哎，您给我二十块， 二十块， 二十块， 别让他赔。 再要说不值，咱把价让到家， 让到家， 可只值您买， 哎， 打了价的，还了价的，别说话了。 对， 再取五块，让五块，您给我十块钱， 就赔喽。 这松柏头啊，买了不算买，拿钱做压账，拿着您的家，老老的少的少，就看一看去， 看一看吧， 真值又真见，您就留下它。要是钱不值，别抬也别缴，拿回来我们这儿还管退了， 退 不但还管退，车钱带路费一包都在内。 不， 这松柏头啊， 哎， 狠了狠了吧，见了见了吧，额外的省了钱了还得让啊，这不是十块钱吗？ 多钱？ 再让五块， 哎， 去五块， 哎，多少钱呢？ 您白拿去了。 有大方的，让五块去五块，不头都让人白拿了。那也有抠门的。下边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相声小段《抠门》。 居家过日子啊，要有长远的打算。 嗯， 该花的钱千万不要省，不该花的钱一分一厘也不能浪费。 哎，那就是说钱得花在刀刃上。 这勤俭呢是一种美德，但是过分的抠门啊就不应该了。 哎，什么叫抠门啊？ 抠门啊， 嗯， 是我们北京的一句土话。 什么意思？ 就是在用钱方面啊，吝啬小气，过分的减少。我们给这种人的雅号啊，就称之为抠门。 这还雅号呢？ 在北京啊，我们有个街坊，姓甄，名抠，字俭省。 真抠，真俭省。 哎，是出了名的瓷公鸡、铁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 哦，一毛不拔。 有一年呢，我姥姥生日， 嗯， 家里头人呢忙买卖 啊， 抽不出人来去道贺。 哦， 我妈呢就叫我去给我姥姥呢磕个头，拜个寿。 哦，代表全家了。 我舅舅呢家住在通州。 哦，那不算远呢，离北京才四十里地啊。 对啊，早晨去啊，晚上就能回来了 啊。当天打来回没问题。 我们这位邻居知道了。 哦，您是说那位真抠 啊？是啊，这位真俭省啊，有个磕头的把兄弟住在通州。 哦哦， 姓钱。 哦， 这哥俩呢老没见了。 啊、哦， 老早啊他就写好了一封信， 嗯， 托我呀带去问候问候他这位钱大哥。 哦，那为什么不寄了去呢？ 哎，这不是省一张邮票吗？ 嘿，连张邮票都要省啊？ 不只是邮票。人家连信封信纸都不用。 哦，那叫带口信儿。 哎，不，真抠是用了张干树叶啊，那字写在树叶子上，托我带给他磕头大哥。 嘿，这信还真特别呗。 到了通州啊，给我姥姥磕了头，吃完了长寿面， 嗯， 我就忙着要办事儿。我舅舅啊问我干嘛走得那么急， 我就把受人之托给人转信的事儿啊说了一遍。 嗯， 拿出那张树叶来，全家大小没有一个不笑的。 是可乐吗？ 表哥告诉我了，那地方就在车站的斜对面。 哎，这倒近便。 送完了信呢，我就可以搭车回北京了。 哦，这么说挺好找的。 好找，开门的呢就是那位钱如命钱大爷。 钱如命 啊，是啊，真口告诉我的呀。 嗯， 车头大哥姓钱，名贵，字如命，外号人称尼龙牙刷。 好的，永不掉毛。 我马上把甘树叶交给钱柜。 哦，他看了一定非常佩服他这位拜地名不虚传的真简省啊。 错了， 错了 啊！他认为他这老弟太浪费了，简直是一个败家子儿。 哟，他浪费什么了？ 不该浪费这甘树叶儿。 那甘树叶儿有什么用啊？ 多了可以生火烧热炕啊！ 好嘛。一个比一个抠呗。 本来啊，这真抠啊，没有让我啊钱如命要回信， 只要把树叶转到就行了。 我瞧钱如命认为用树叶都算浪费， 嗯， 那我要让他写封回信。请他写。 哎，好主意，请他写回信。 他说了，那好好好，我立刻就写。请您稍微等一会儿啊。 没关系，就等着吧，看他怎么办呢。 他看我那个大热的天走了一身汗，衣裳都踏湿了， 嗯， 叫我把小褂脱了吧，凉快凉快。 怕您热坏了。 反正写这封信也待会儿啊， 嗯， 我也乐得借着这个机会呢，吹吹风，唠唠汗。 哎， 脱了衣裳呢，凉快凉快。 吹干了再穿。 他把毛笔砚台拿出来了， 嗯， 滴了点水在那研墨， 啊， 等墨研好了。亮了笔，他叫我转过身去坐着。 哎，那干什么呀？ 他把那回信呢写在我背上 了。 写的还挺凉快。 哦，是啊。 回到北京呢，我得先去找真秋。 哎，你怎么不先回家呀？ 不，我得赶紧让他看完那封信再回去洗澡啊。这真抠啊，太佩服他这位磕头大哥了。 是啊，比他还抠嘛。 这一转眼呢，过春节了，正月初五啊，真抠上通州去找钱贵钱如命去了。 哦，兄弟给哥哥去拜年去了。 因为事先没有约定， 嗯， 钱如命呢不在家 啊， 开门的呢是钱如命的儿子小贵儿。 哦， 见面呢就给真叔叔拜年。叔叔，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那得给钱呢。 掏出一个红包来 啊， 塞给孩子了。 哟，真舍得给钱。 那不是钱 啊， 那是一张奖券。 那你得花钱买呀。 上个月开过奖了，没对上。 那人要是发现了多难看。 谁好意思当面抽出来看呢？再说了，这过年啊，送孩子红包的人多， 嗯， 待会儿掺和在一块儿，他也就分不出来是谁给的。 这孩子还算计了，这过分了。 孩子好高兴啊，把红包揣在兜里。 嗯， 叔叔，请屋里坐，请喝茶，烟在上边呢，您随便招。 哟，招待的很热情吗？ 嗯，说的好听啊。 嗯， 进了屋什么也没有。 小郭不是让他坐吗？ 坐哪儿啊？坐 椅子上啊。 椅子 啊， 嗯，椅子两把是画在墙上的。 啊，画的 啊，墙上还画了一张桌子。 嗯， 桌子上画了一把茶壶，俩茶杯，另外还画了一包香烟。 哟，都是画的呀。 啊，抽烟喝茶，那怎么抽啊？怎么喝呀？趴在墙上去啃砖头去， 那多牙碜呢。 嗯，小贵啊，你爸爸呢？ 哪儿去了？ 嗯，我爸爸上北京了，晚上才回来呢。 好嘛，这哥俩走差了。 真抠说了，今天呢，我是特地来给你爸爸拜年的。 嗯， 既然他不在家呢，等他回来啊，你就说我来过了，我有事儿，我得先走了。 啊，不走也没什么指望了。 小姑娘还有，叔叔，您再坐一会儿嘛。 那坐哪儿啊？坐 就是啊，站在真抠这俩腿肚子都直了。 嗯， 这不坐了，我走了。 嗯， 说完了迈步可就出来了。 哦，不等了。 这小棍呢追到院里又说了。 说什么？ 叔叔，您一定要走啊，那您就带个大饼回去吧，半道上饿了呢您好吃嘛。 那也好嘛，就带俩大饼吃吧。 哪有饼啊？小棍是用手比划了那么个大圆圈，那就代表那张饼了。 好嘛，真是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面朝这儿，跟我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细带。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啊，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啊和魏龙豪先生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拉洋片》。 这个洋片呢，有好几种，有一种呢叫水箱子。 哦，里边有水啊？ 有啊，在后边衬景啊都是画的 啊。 人物呢像是咱们这个台湾布袋戏里的那个木偶。 哦， 都把它钉在板上。 嗯， 这个手里啊拉线啊可以操纵它。 嗯， 这个水箱子呢表演呢就是一个故事。 嗯， 白蛇传。 哦哦， 先给钱后看。 哦，怕看完了白看。 不，怕看完了你觉着不上算。 哦，好嘛，合着是连蒙带骗呢。 哎呀，仔细地瞧，慢慢地观，飘飘悠悠来了两只船，船头看，青蛇白蛇，还有许仙，都只为游湖来解散，这才惹下大祸滔天。吴越端午，白娘娘吃了雄黄药酒，把原形来现。那许仙他越害怕，他就越哆嗦，哆里哆嗦，他真哆嗦。 哆还真哆嗦， 哪儿啊？他抖了那线儿呢， 线儿嘛。 哎，到后来，那法海将许仙带到了金山，怒恼了白娘娘，水满金山，他请来了那个虾米精啊，王八精啊，螃蟹精啊，奔奔凶啊，闹得凶啊，闹得凶啊。 谁闹得凶啊？ 就他一个人闹得凶。 就你闹得凶啊。 到了水漫金山的时候呢，他用这个水舀子崴那么一舀子水，往箱子上一个漏斗里边这么一倒，倒起根小管子呢，通到每一个镜头的前边，马上呢就可以冒出水来。这能吓人一跳。哎，这也就算是那这剧中的高潮。 嘿，这玩意儿还蛮有意思的啊。 这种水这样子就耍一个人 啊，一个人忙活。 哎，那32张推片啊人可就多了。 哦， 有收钱的 啊， 有让座的， 嗯， 还得有俩人啊站在洋片那箱子的两头推换洋片的。 嚯，4-5个人呢。 哎，慢慢的瞧嘞，你就慢慢的观，小寡妇上啊粉就照在里边，她左手拿着千丈的纸儿，右手拿着那个大锅的镰，出南门往正南，有一座新的坟就在面前，不见那新坟不掉泪，一见那新的坟就泪也不干。男人上坟画个十字，女人那上坟就画个圆圈， 画了个圆圈，留了个口，这个口儿就冲着西南，那西南它是什么地儿喽？那西南就是鬼门关哦。哎， 嘿，这怎么回事呢？ 喂我一张， 好嘛，吓我一大跳。 这三十二张的洋片呢，还分成三排 啊， 一排十张。 哦，那多的两张呢？ 哎，两边不是站俩人吗？一人一张，在那推呀、 啊。哦，拿那个片子顶片子， 不错。三排洋片呢，两排露在上边， 嗯， 有一排呢在那个镜箱里头，循环的来回这么推换， 嗯， 给花钱坐在那儿的人看。 哦，您解释得很清楚， 是吧？ 我听得也很糊涂 啊 啊， 怎么呢？ 我要不花钱，他这三排推来推去的，我也全看了。 哎，他坐在那儿是用来放大镜头看呢， 哎，怎么看不一样啊？总归是三十二张嘛。 啊不。坐在那儿看34张， 三十四张 啊 啊，怎么多两张？多 喂，洋片不多，画面多。 这那我更糊涂了我。 哎，有两张洋片呢，有反正面。 哦，两面的呀。 哎，32张洋片呢是34个画面。 嗨，这无所谓嘛 啊， 少看两张有什么关系？ 哦，关系大了 啊。 有人愿意多花钱就为看那两张去的。 那两张还有张 小孩不能看。 哦， 那 哦 哎那收钱让座的呀就专管这些事儿。有小孩看交一的没，你坐中间看，坐中间的板凳上。 哦，合着两边坐的都是给成人留的。 哎，成人电影，哎，那时候 那就有了。 哎，还有一种洋片呢叫八大张。 哦，八大张， 哎，一个大箱子，用大板凳门架，固定出现在庙会上， 啊、 比较大，有6个镜头， 哦，一次招待6位观众， 哎，还有一种呢是穿街走巷子的，箱子的体积呢比较小，4个镜门， 哦、 是用竹架子支着的、 哦， 拉完了以后，那箱子往身上一背，左手一拿架子，右手一拿板凳，这又改换阵地了， 哦，灵巧轻省，行动方便， 哎，这八大张啊还分两种，一种叫京八张，一种叫切八张。 什么叫京八张啊？ 京八张啊讲究唱， 哦。 北平天桥有个大金牙， 是啊，听说过天桥八怪之一吗？ 哎，就是以拉洋片响名， 不错。不， 他那个洋片箱子的边上啊，有那么一副锣鼓架子 啊， 拴着红绿的绸子条， 连打带唱， 哎，刺咕隆咚唱，刺咕隆咚唱，刺咕隆咚唱唱，刺咕隆咚唱。 哎，六月里哟，热咕隆咚。小两口睡觉哦，拿臭虫，女的端着一个凉水的碗儿，男的举着一盏煤油灯，拿着高了兴，喷的一口哦，吹灭了灯。你要问吹了灯，他们做的什么事儿哦？吹灭了灯哦。 啊。 哎，刺个隆咚唱，刺个隆咚唱，刺个隆咚唱唱，刺个隆咚唱，吹灭了灯哦。 啊， 哎， 你快说呀！ 吹灭了灯哦，拿臭虫。哎，这个八大片呢？还有一种叫切八张， 跟京八张有什么分别啊？ 是四乡八镇来的，说家乡话。 哦，他们唱不唱呢？ 不唱，他们讲究说。 哦，说什么呀？ 本来呀、啊、是您不打算看的，哎，让他这么一说呢，您就得非看不可。 哦，有这么大本事？ 说。 嗯，嘿，我那是没碰见我。 嗯， 要是碰见我呀，他就没辙了。 怎么呢？ 哎。我不看呢， 不看，不会吧？ 嘿， 这是我的自由啊，眼睛长在我脑袋上啊，钱装在我的口袋里啊，我想看我就看，我不想看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了。我怎么 啊？哎，不，您可不能这么说，您是没碰见过这种拉洋片的 啊， 您要是碰见了我，您是非看不可。 嗯，没那么回事吧。 啊， 我是说死了也不看。 哦，您有这种决心。 哎，谁也不能摇动我的意志啊。 哎，这样好不好？今天咱们哥俩就成样成样，好吧？ 嗯，好。哦，小李拉洋片的， 哎，您就当那个看洋片的。 哦，您就当这个拉洋片的。 哎，我呢想尽了办法就得让您看。 嗯，好。哼，你说破了嘴咬烂了舌头我也是不瞧。 哎，好极了。那咱们哥俩就试试嘛。 哎，咱们瞧瞧到底谁行。 哎，这也没这洋片箱子呀。咱们就拿这个桌子好吧。 嗯， 咱们就都当这个洋片箱子。 嗯， 这把椅子当板凳。 嗯，好。 还有这俩茶杯。 嗯嗯嗯嗯嗯， 这么一架这就当镜头。 嗯，行 啊， 那个随便找点东西搭点东西就行了。 好您现在是游客逛庙会的啊。 好，您现在就是拉洋片的。 哎，咱们承认 啊。他我就是不信这邪，谁能让我瞧。 哎，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是狗也不咬了，该说的说，该练的练，哪位先生说了？ 谁说了？ 啊，你这是做什么的呢？我这是西湖十景八大片。你这洋片里头有什么呢？我这洋片里有西湖的美景，上海的大楼，法国人跳舞，美国人踢球。 这有什么新？ 看我这洋片，你老就等于漂了洋过了海了，花钱不多，乐子不小。你老哪一位看一看？ 嗯， 啊，哪一位看一看？ 谁看呢？ 哪一位看看？ 嗯，哪一位看呢？ 哪一位看看？哦，那位先生说了。 哪位先生说了？ 那位张先生说了。 哪位张先生啊？ 啊，他这些位里就没有一位姓张的吗？ 啊，你蒙事啊！ 哪位张先生说了，啊，我们这些人呢是独想看，就是不好意思先坐下，你只要过来让一下子呢，哎，我们就好看了。哎，这可是你老先生说的啊。 谁说的？这都是你一个人自说自话呀。 好，那我可就让了啊。这一边呢，这一边的都是自己人啊，自己人。这一边的，这一边的一边过不着啊，这一边的也都看过了。那这看洋片的在哪里呢？这个看洋片的在哪里呢？ 哎，在哪里呢？ 这看洋片的在这里呢。 啊，是啊，你也就是找我呀，别人你也不敢找啊。 哎，先生，你请过来。 过来干什么呀？ 先生，你老先生看看洋片吧。 什么洋片呢？ 西湖十景八大片。我这洋片里有西湖的美景，上海的大楼，法国人跳舞，美国人踢球。看了我这洋片，你老就等于漂亮过洋来了，花钱不多，乐子不小。你老啊， 哦，看一回要多少钱？多少？ 一块钱。 哦，西湖美景，上海的大楼，法国人跳舞，美国人踢球，这八大片全看完喽，才一块钱呢。 一块钱 真便宜嘿。 你老看了 不看 不、哎、他一块钱，你老先生看八大片呢。 嗯，不看 不啊。不是，你老身上没带零钱是吧？哎，那没有关系，哪里不是交朋友的？我交你这个朋友，不要你老的钱，你老白瞧白看。你老帮我干嘛？看完了，只要你老帮我说一声好就行了。 为什么让我说好呢？ 哎，他你老说一声好，比我说十声好，是不强啊？大家听见你老一说好，大家都来看了。大家这么一看呢，我就赚了钱呗。我这一家大小都忘不了你老的好处。 哦，我明白了 啊， 这叫贴香的历年子。 那 不要我钱，白瞧白看。 哎， 看完了吗？哎，我说声好。 哎， 我说一声好，比你说十声好、一百声好都好。 哎， 大家一听我说好呢，就都看了。 哎， 你就赚了钱了。 对，帮了忙了，忙了，哪里不是交朋友的？我这一家大小都忘不了你的好事。 哦，帮你忙。 哎， 交个朋友。 对， 白瞧白看，不要钱。 对， 不看。 哎 哎，我不要你的钱，你都不看了？ 不看就是不看吗？倒找我俩钱我都不看。 哎，我看你老这样也是在外边跑的，不像是三枪打不透的呀。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啊，说好的也不行啊。 啊，哎，你要怎么样啊？ 啊， 不看就是不看。 你是当真的不看？ 谁跟你开玩笑？我不看吗？ 果然也不看。 哎，这还要假的呀？不看。 哎，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这是什么话呀？ 好，你敢说三声不敢？ 三声，三十声我也敢说呀。 哎，你可别说了后悔哦。 笑话。 好，你说三声不敢。 哼，不看不看不看， 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 嗯，他看 不看？ 看。 我看你小子是要造反呢，你 啊，谁要造反呢？ 啊，看， 哎，看看看，哎呀， 王八里头瞧来，王八里头管，看你爸爸一片喽，你妹妹管喽，哎， 算了算了，你瞧不了，瞧不了，算了算了， 怎么了？ 啊，怎么了？ 啊 啊，看您这玩意儿还得当王八呀？ 什么当王八呀？ 哎，你不说吗？王八往里瞧，王八往里关吗？ 哎，你的耳朵有长的没有呀？ 耳朵长了不成兔子了吗？ 我说的是望着霸着往里边瞧，望着霸着往里边看呢。 哦，望着霸着。哎，那怎么瞧我爸爸一篇呢？ 是你瞧罢了一篇。 什么叫我妹妹关呢？ 你买本的关。 好，我全听错了。 哎，看， 哎，看， 到了哪里了？到了哪里了？我问你到了哪里了？ 哎呦，你怎么这么打人呢你？ 我问你到了哪里了？ 是，我怎么知道哪里了？ 啊，我看一看。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怎么了？ 我还没拉开那个帘儿呢。 啊，没拉帘你打人呢？ 对不起，对不起，打错了，打错了， 打错了，我脑一大包啊！你摸摸。 哎，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就算了吗？ 啊， 嘿，这我是帮你忙了。 是是是是是，啊， 这什么意思？这是 是是是，打错了。 您让大伙儿给评评理呀，啊！有这么热的没有啊？ 啊，是是是，对不起了， 对不起，不行啊，对不起。帮忙可以啊，你那个拉段也可以，你怎么打人呢？这是什么话？这是 这有完没有完了？ 哎，完了。 你怎么完了 啊？就欠这一下 啊。看， 看，看，看， 到了哪里了？ 到了哪里了？ 我问你到了哪里了？ 又来的是怎么着？ 啊 啊，这俩咖啡漏在一块儿什么也没有，我这到哪儿了？ 哦，对了，我还没搞足清楚呢。 嘿，你说我这做歪的多冤呐。 哎，是我说什么呀你就说什么。 哦，你说什么我说什么。 哎，我说好你也说好。 嗯， 我说到了哪里了， 嗯， 你就说到了哪里了。 嗯嗯嗯， 你要捧着我说。 嗯，好，那好了好了好了，算了吧。 啊， 我认了，一块钱吧。 啊， 给你一块，我不看了。 你说啥？ 我给你一块钱，我不看了，这总行了吧？ 多少钱？ 一块钱吗？ 一块钱呢？ 啊，不是你说的吗？ 那是前十年的价钱了。 啊，那如今呢？ 86块，86块，怎么着你看不看呢？嫌贵了呢？ 不，别便宜便宜，我上回看过一回，花120呢。 啊，你给我看 看看，哎呦，好，哎呦。花86块看这茶杯底儿啊。 到了哪里了？ 哎，到了哪儿了？ 到了台北火车站了。 哎，可不是嘛，台北火车站， 你看那站台上的人啊，可真不少。 对，人真多， 有南来的，有北往的。 对，有北上的，有南下的， 有男的也有女的。 嘿，有老的，有少的， 该下车的都下完了。 哎，走的差不多了， 该上车的也都坐好了。 可不是嘛，都坐好了。 你看见了没有啊？那位站长在那里摆手呢。 是是是是，在那摆手呢。 时间到了， 到了， 铃儿也响了， 响了。 洋气也落了， 落了。 那火车头加足了气，开火车的这一拉皮儿 啊， 就听见门里一声， 哎，那火车就开了。 哎呦，大你说啥？ 哎呀，你怎么又打我呀？ 你刚才说啥？ 我说那火车要开了，这错了。 我这是西湖十景八大片的，我这全是画的。哦，你说我这火车开走了，那我这洋片不成了白莲教了吗？ 他我 啊，你把我这洋片都碰假了，他说不揍你吗？ 这那我该怎么说呀？ 你得说他仿佛要开，还没开了呢。 哦，仿佛要开，还没开了呢。 哎， 他您这个是 西湖十景八大片， 我看的这是 第一片，还没看完呢。 哎呦，好嘛，这玩意儿还真经看着嘿。哎呀， 到了哪里了？ 哎呀，到了哪儿了？ 哎，到了阳明山公园了。 哦，对对对，是公园 啊。你看，阳明山上的樱花可都开了。 那可不是嘛，都开了。 游山赏花的人是人山人海呀。 对对，人山人海 啊。游的是全家福， 哎，一家子全来了 啊。围了个圈坐在草地上那里吃野餐呢。 对，吃野餐 啊。有的带了照相机在那里拍照， 是那照相呢。 哎哎，你看见那一边了没有？ 那边 啊，那一边树底下还有两个外国人。 对，是两个外国人在树底下 啊。黄头发是蓝眼珠， 不错，闭眼金发， 是一男一女。 对对对， 手拉着手，是肩靠着肩， 是很亲热的。 俩人在树底下一里哇啦的， 哎，那说话的。 哎呀，你说啥？ 那又啥呀？ 我这是西湖十景八大片。 嗯， 我这不是无线电话匣子，我这人都是画上去的，画的人会说话啊。我这不成了白莲教了吗？ 我 你把我这洋片都捧假了，我不揍你吗？ 是是是是，那我该怎么捧啊？ 你得说啊，他仿佛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哦，仿佛要说，还没说出来呢。 对， 咱们这个是 西湖十景八大片， 现在是 第一片还没看完呢。 还没看完呢。 看， 哎，看看看，哎，您哪位啊？给我家里带个画去啊！这告诉我家里头，叫他别等我吃饭了，我在这看洋片呢。哎， 到了哪里了？ 哎，到哪儿了？ 到了棒球场了。 对，棒球场 啊，看台上人都坐满了。 是坐满了，座无虚席。 还有啦啦队， 哎，这加油的。 这一场是西湖队进了。 对，不错，少年棒球队， 冠亚军之争啊， 又精彩极了。 哎，你看那小球员，一个个的呀，都跟小老虎似的。 可不是嘛， 个人站在个人的岗位上。 不错，站好了。 那一边苏丰源把球可走过来了。 哎， 看见了吗？这一边于洪凯看准了。用力这么一轮棒子就听见喷地上， 哎，就把球打飞了。 你怎么跑了 啊？哼，我不跑，我干什么呀？还等你打我呀？ 啊， 哦，又绕在我，一轮球棒子，捧的一声，逗着我说把球打飞了，回头你好打我说，都捧了假了，成了白莲教了，对不对呀？啊， 怎么你都知道了？ 知道了就算了。 来来来来来，接着看，接着看。 嘿，我告诉你说，我是帮你的忙。 是是是是，谢谢，帮忙的帮到底吧。来 干嘛呀？ 来 拿我当傻子？ 不不不不，你老瞎试试，自己聪明的。来来，帮忙帮忙帮忙。 哎，帮忙可以的，你不能老拿话绕着我。 是是是是是， 哎， 是是， 拿那么大块的板子打我？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怎么了？我贱骨头，非挨你揍不可呀？ 是是是，帮忙嘛，你 拿我当傻子？ 没有啊，你怎么会傻呢？ 我告诉你说，我七岁的时候啊，就把我爸爸蒙得一愣一愣。 是是，你老是聪明人，这是看得出来的嘛。 哎，谁也别想蒙。 哎，是是，坐下看，坐下看。 哎，这是第几天了？ 这连前带后，这是第四天了， 对 吧？ 哎，这还差不多。 哎， 你要知道我是帮你的吗？ 哎，是是是是是。 好了，来， 干啥你往哪跑？ 哎呦，又走不上了。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这段拉洋片，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6兆赫。